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on 和白伟聪也都非常感谢各位的加入的。咁啊，香港的邻近地区咧，喺今年9月嘅11号啊嘅深夜咧，就一个叫做于朦胧的男明星啊，俗称嘅小鲜肉咧，就喺北京嘅朝阳区啊一座住宅嘅大厦嗰度咧，就堕楼身亡。咁咧引致而家成个大陆一个网络嘅大风暴。咁咧佢嗰个工作室就系证实咧佢已经死亡系嘛？但系咧中国官方咧就话呢个死亡咧并冇任何刑事嘅嫌疑。之但系咧中国大陆啊好多嗰啲咁嘅网民咧就自行搜索就系咧觉得咧。呢件事咧系不寻常，而且咧系指呢个于朦胧咧系被一班人北京有强力背景嘅影艺界呢啲导演啊、监制啊、演员啊，当晚咧系夹咗佢上去17楼，喺一个大 party 嗰度咧系灌醉，据说咧佢系遭到欺凌，然后咧俾部分人啊，俾其中嘅7个咧。就夹咗落去同一座大厦嘅五楼，喺里边咧就涉嫌啦，就被人咧就拖住两只脚咧就拱咗佢，吊咗佢喺嗰个窗口啊，嗰个窗台边。咁咧就期间咧就唔知点解咧，有啲人咧系录到咧系佢喺嗰个现场嗰度疑似啊系惨叫嘅声音。呢段咁嘅短片咧喺大陆咧系全片咧系大江南北。是非常之惨烈，就好似恐怖片咁嘅。咁据说咧，呢个于朦胧啊，喺呢个画面里面被录到嘅声音咧，就系话啊，我自细咧就已经咧系俾你哋咁样恰㗎啦，都受咁嘅委屈㗎啦。仲系话咧，佢又话有畏高症，系嘛，系厉声系哀求咧，嗰啲行凶者唔好掟佢落楼。咁因为当时咧就唔系一下拱佢落楼嘅，而系咧充满惊吓咧，系捉住佢对脚啊，系头下脚上咁样咧。喺个窗台边嗰处咧系揈，咁咧结果咧就当然啦，呢个叫于朦胧嘅小朋友咧系不敌呢啲暴徒欺凌，就最终系掟咗落楼咧系死亡啊！咁咧就嗰个区里边咧就而家有网络世界啦，好多人咧就涉嫌咧系即系影到相啊，咁然后咧就话咧佢系死于谋杀啦，仲话咧而家呢个北京啊嗰个电视圈、电影圈啊非常之黑暗，呢个黑暗就梗噶啦，唔需要讲啊，系咪本来呢啲咁嘅事咧，系属于香港邻近地区啊嘅内政，我就冇咩大兴趣，因为呢啲咁嘅命案系嘛，喺大陆呢个自称啊嗰13亿人嘅韭菜国家，亦都系一个咧丛林规律、达尔文定律，系咪？你做得小鲜肉抛头露面，做嗰啲咩狼牙榜啊，系嘛？标榜呢啲靓仔啊、青靓白净嘅，就一定有阔太。同埋有背景嘅人士，無論係邊種性傾向咧，邀請飯局咧，同埋咧就係包起咧係進行性交易啊！呢啲咧就根本啊就已經係常態，係咪？咁你叫我點樣好評論咧？只不過咧今日冇乜嘢其他嘅特別嘅大事啊，咁不如咧就講下由香港01香港啊嘅新聞媒體咧係報導呢件事咧，古古怪怪。而且咧，我認為最重要嘅就係、大陸嘅官方係嘛，係而家咧係實行啊，係刪除呢個叫於朦胧呢個名，同埋已經拉咗3個人啊。到目前為止，話佢哋咧喺網絡嗰度咧散播消息，話於朦胧咧係死於非命。咁到底真相係點咧？我就記得咧，瓊瑤啊，好耐之前有本文藝小説叫《月朦胧》《鳥朦胧》，哇，真係好浪漫。而家加埋個於朦胧咧。就真系更加像雾又像花啦，系咪啊，鲍生？ 咁啊，因为我都属于咧呢个娱乐界嘅其中一员啦，曾经亦都喺中国大陆咧少少行走过。咁啊，对于呢啲事件咧个感受零舍深啲嘅，因为咧呢类咁嘅传闻啊，或者系故事咧都听唔少啊。嗱，即系讲呢件事件之前，讲少少我嘅睇法就系、是。你见到好多点解啲明星男好女好呢好快成咗名之后呢都会成立自己嘅工作室啊，自己做老板啊，甚至导演啊等等。 其实除了他们有自己专业的、志向之外，其实最重要就是不要被资本控制，或者是叫少一层，就算你要服侍的老细都是一个或者两个而已，就不用呢长年累月咁要应酬啦，呢啲无论系男色、女色嘅阔太，定系呢啲土豪，因为咧你每一次去集资去做一个项目嘅时候咧，都会有无穷无尽呢啲老板出现。究竟佢嘅权力有几大，背后水几深咧？你系冇办法控制。所以咧，真系正如你所讲，娱乐圈就真系一个大染缸的，而且确咧系一个丛林嚟嘅。你预咗食呢口饭咧，其实就要面对好大嘅风险。嗱，呢啲事件咧，如果有興趣咧，留翻將來咧喺會員專享裏邊，我哋大家再分享。講翻呢個於朦朧事件咧，咁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呢兩日嘅網絡咧，都知道啦。其實究竟個真相係點？當然而家未有一個定論，但你睇到官方嘅風評同埋風網咧，你就知道呢件事係牽涉到咧一啲啊官方背後好強力嘅啊人士，因為你根據中國大陸嘅常規啊。如果你不是牵涉一些官方的有力人物呢，不会是这样风发的，而且这么快去定调他是自杀，跟着还要拱他的妈出来呢，就扫除这些所谓的谣言。因为呢很多个网民去质疑的时候，不是凭空推测，是有很多的疑点去推断究竟是不是自杀。根据香港另一个报道呢，陶先生有成十几点的疑点，你有没有看过呢？ 有呢， 系 约略有啊，系啊。 嗱，如果我做个简单嘅总结啦，唔好讲晒十几个疑点啦。因为官方嘅说法咧，啊，包括公安嘅解说咧，就系话于朦胧系因为醉酒，跟住咧自己擒出窗外咧就堕楼自杀，咁啊或者系意外。咁啊，成个过程咧就讲到好简单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以往喺中国大陆啊，无论几多嘅有钱人啊、高官啊，或者系嗰啲明星啊，好多时候啊，都是跳楼自杀的。我们都解释过了，为什么不是服毒啊，为什么不是其他原因，很多时候都是高处堕下的呢？那这个呢就大家去想象一下，因为很容易就制造一个呢自杀的场景。那因为于朦胧跳楼的时候呢，那个地点啊是朋友的家。那这个是也都是一个呢很令到人产生疑窦的。如果你要自杀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或者是自己屋企要去朋友的屋企呢？咁样你会搞到人㗎喎。第二，佢自杀嘅时候呢，即係监控呢，即係嗰啲 CCTV 全部係冇晒记录，搵唔到嘅。跟住其实佢个事业呢正是如日中天，亦都接咗好多影视同埋商演嘅项目。点解一个人喺唔係老到嘅时候会走去自杀呢？另外，佢个妈妈係单亲嘅，佢自杀之前亦都冇任何嘅留言啊，俾佢妈妈。咁啊，仲有最骑呢就係自杀个袋里面有两隻劳力士。咁两个劳力士呢又好似唔係佢㗎喎。跟住即係种种嘅迹象啊，我哋成日我哋用返即係侦探推理小说嘅係出现好多疑点。而呢啲疑点如果冇合理解释之下呢，往往可能係呢破案嘅关键，甚至呢可能係即係背后啊营造出来的证据。所以现在的人就算问问题，在网络上面问刚才我讲的问题都不准，也都不比于朦胧三个字出现在一个公众的网络上面。那你就知道背后那个水很深之余，其实那个 dark power， 就是那个黑暗的力量是很大很大的。虽然讲出来的理由堂而皇之就是不要造谣啊，不要就是在那里生事啊，但是你都知道就是这些包括以往的某些的民運人士無厘頭地死了，或者獄中就叫做不知所蹤，諸如此類的時候，一模一樣都是官方用這些說法就叫做造謠生事，或者是叫做用個罪名尋釁滋事來拉你。所以今次於朦朧的事件當然是娛樂圈裡面的一件即是不是說未出現過的事，但是彰顯了一件事，就是在這個這樣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算你有钱有面，你都可能会遭遇到于朦胧一样的事，而结果呢是真相是没有办法会超然，也都没有办法呢是得到清白的。陶生， 普通呢这些明星的神秘死亡呢，如果你有一个正常的新闻生态， 就算是咧报纸、传媒，一定有娱乐版，系嘛？你如果想驱除任何嘅政治嘅谣言咧，就系、是、啊，系嘛？就由啊当日啊啊呢啲记者去采访，好简单嘅啫。以往咧殖民地时代一路到2018年咧，如果有呢啲疑似嘅死亡嘅案件，例如话张国荣啊，喺2003年愚人节嗰日跳楼，系咪？喺文华酒店啊，个顶楼嗰度咧，又话据传啊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嘅经理人，跟住喺上边咧跌落嚟，吓咁都有好多种种嘅谣言啦，系嘛？咁啊，当时咧就香港仲有新闻自由啦，娱乐版啊，狗仔队啊，去咗文华酒店当地嗰度咧系勘察，然后咧又睇睇佢个堕楼嘅地点。啊！文华酒店嗰时咧，仲有其他嘅员工系嘛，同埋咧阿张国荣啊，最后嗰个时刻吓喺嗰个体育室嗰度啊，系嘛嗰处咧，最后嘅留念吓叫咗杯嘢饮，呢、這个系相当嘅透明度嘅，起码证实张国荣唔系俾人咧系掟落楼嘅，系嘛？咁当然佢嘅死因咧。啊，到底系嗰个自杀，到底系俾鬼迷啊，定系因种种啊其他嘅原因咧？呢个咧就系、是、啊就可以猜测嘅。啊，好简单嘅啫，就唔需要拉人嘅，只要你一个正常嘅新闻啊，传媒嘅生态咧，系、啊、有记者到场啊，同埋咧由记者喺嗰个独立嘅报道啊，呢啲嘢唔需要官方走去拉三个呢啲话咧，喺网络嗰度造谣，就算佢网络造谣。佢都對官方冇任何嘅威脅。嗱，我睇睇呢個香港01嘅報導啊，嗰三個人係被官方拉嘅嗰啲，佢造謠都係八卦造謠嘅啫嘛，係嘛？ 啊，譬如勞師動眾啦，係咪？ 啊，譬如話啊，呢個其中一個咧造謠者啊，姓袁嘅，就29歲啊，就被中國方面咧就指控佢喺多個網絡平台就編造於朦朧被吊在高樓，係嘛？鑑生咧俾人施以酷刑。是掹甩晒啲指甲，开膛破肚，然后抌落楼等谣言，就严重伤害家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嗱，呢啲喺正常嘅国家就算呢啲咁嘅造谣都不构成唔需要政府走去拉人。点解？因为严重伤害家属，你点知伤害家属啊？如果严重伤害家属，应该系于朦胧嘅老母咧，系出声去谴责，系咪？如果是一个正常有法治的社会呢，你说可以告他，诽谤都没得告，因为个人死了，你在香港来讲。所谓严重伤害家属呢，就不需要由中国官方走去代这个家属呢，是去出头去拉人的。严重伤害家属除了这个姓袁的女人在平台那里造谣，还拿把刀走去插袁朦胧的老母两刀。又或者咧，系成日跟踪佢啊，喺后边辱骂，咁咧就可以咧系刑事拘留。佢喺自己嘅社交媒体作嘢，都不构成啊，系要啊系拉人啊嗰个理由，系咪？佢话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呢啲，更加系抽象啊，系冇呢个罪名嘅，系咪？就算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刑事法里边咧，都冇一条单单话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你只有话寻衅滋事啊呢、這个颠覆啊呢、這个国家啊诸如此类啊，系咪？或者非礼强奸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系冇办法衡量嘅，系咪？真正造成社会恶劣影响咧？是整个中国大陆嗰个咧影视嗰个生态圈，系咪？咁另外就一个姓徐嘅就41岁，就话咧被指控咧编造监控被毁，背后有势力控制，于某某阿妈同埋阿妹都被控制。咁呢个咧就背后有势力控制，呢、這个可能系讲到呢个姓徐嘅女人咧，就话背后系涉及嗰啲咩红色家族啊等等。但相信咧唔够胆咧，系会讲到明嘅，系嘛？咁啊，亦造成咧系恶劣影响，系嘛？其他以上三人已承认编造谣言，并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嗱，呢啲根据香港01嘅报道，亦系莫名其妙嘅。系咪点样叫强制措施啊？强制措施系拘捕啊、起诉啊，定系行政拘留咧？啊，定系要下令啊删咗佢嗰个社交平台，定系个微信咧？是啊，边条法呢？依法是依边条呢？是吧？咁如其他谣言，如被人用窗口推下，堕楼前神虐待，及阿妈被经纪公司暴力驱赶，警方亦已依法处理相关人员。被人从窗口推下呢， 就成千上万都喺度咧，去转发咧，系呢啲咁嘅所谓嘅谣言嘅，有好多嘅，你又拉唔晒，系咪？嗱，咁所以咧就嗱呢件事咧就越加证明啊，吓呢个咁嘅于朦胧啊，如果系死于非命啊，或者咩，照佢咁嘅惨叫咧，吓佢只不过系无数嘅嗰个啊韭菜同埋人抗之一，系咪？到底发生啲咩内情咧？我哋亦都唔知吓，只能够以佢阿妈话你哋唔好猜测，佢个仔系死于自杀啊，只不过咧系当佢系自杀咁处理。啊！不過呢個令我諗起咧，就係2003年張國榮喺香港嘅墮樓，仲有一單好多人都唔記得噶啦。類似嘅案件就發生喺戒嚴時期嘅台灣，1978年嗰陣時，亦都係一個類似於朦朧咁嘅靚仔小生，佢個名就叫谷明倫。谷明倫咧喺1978年咧嘅年底咧，係拍攝一套電影，就叫做《黃埔軍魂》。喺上映前夕，就咧被發現喺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一棟叫光復大樓啊嘅12樓咧，據說就跳樓身亡。咁啊，谷明倫嗰陣時亦都係咧名成利就嘅啊，佢係一個咧台灣當時嘅當紅嘅小生，係嘛？咁咧，而且演出呢部電影叫《黃埔軍魂》咧，啊，亦都係大紅大紫。就據說咧啊，就佢有個女朋友。系嘛？當時咧傳言咧係紛紛，就話呢個女朋友咧俾蔣經國嘅仔蔣孝武睇中，就橫刀奪愛，係嘛？咁咧而當時啊嘅黨外運動啊嘅民進黨啊，即係而家嘅民進黨以前嘅一個雜誌咧，就話谷明倫係被國民黨嘅特務咧係由樓上推落嚟，而且言之鑿鑿，話佢墮樓嘅時候咧，啊呢個導演劉家昌係在場，係嘛？咁啊，當時咧，谷明倫係死得好慘嘅。佢雖然唔係頭下腳上，但係咧兩隻手咧係吊住嗰個光復大樓啊，嗰個天台嗰個石欄啊，咁啊顯示咧係唔想咧係跌落樓嘅。啊，咁後來啊，有啲人走去查咧，就發現嗰個石欄嗰啲石灰啊，嗰度咧亦都有咧幾道好深嘅指甲痕啊，就即係話咧谷明倫咧係俾人啊係威脅在先，係嘛？亦都係咧類似係咧係掛住佢喺嗰個圍欄邊，然後咧就可能就擁佢落去啦，係嘛？咁當時咧就嚇劉家昌就話谷明倫咧墮樓身亡咧係因為佢係士氣啊。然後咧士氣因為佢太投入啊，所以唔小心咧就跌咗落樓咧死。嗱，你以呢個叫正義咧，就劉家昌嗰種説法係最荒謬嘅。我就未聽過咧，士氣咧就係要個演員本身咧係走去啊嗰個天台邊嗰度試嘅。通常啲危險嘅鏡頭一定係有替身，嗰個咧真正嗰個演員咧行埋一邊咧係可以咧係玩手提電話同埋喺度食雲吞麵嘅。咁啊點會話谷明倫當初咧係士氣就喺光復大樓嗰個啊欄邊嗰度不慎跌落去咧？呢個就類似啊早幾年啊大陸嗰個海航係咪一個高層人員叫王健嘅，係嘛？喺法國南部嗰度咪又話係嘛搭瓜咗嘅，咪又係話佢咧係喺處影相， 爬上個高牆度影相，跟住就 跳上個高牆，然後咧收唔住腳就跌落去跌瓜咗，係咪？嗱呢啲係凡親係高處墮下，係嘛？十之有七八咧係有警棍嘅。所以谷明倫案咧一路啊，因為嗰陣時係戒嚴時期，係咪？就咧有種種嘅猜測，啊，亦都有話谷明倫咧係唔開心自殺，因為咧佢本來咧係會獲頒一個獎項嘅，因為拍咗呢一套《黃埔軍魂》之後咧，就獲得中華民國國防部咧係派一個叫陸海空軍嘅褒獎令俾佢。個個演員都有份，獨係冇佢。有消息就話劉家昌咧就下令啊。運用他的影響力咧，係叫台灣的軍方抽起他的名字，俾個獎佢，佢憤而自殺。之但係劉家昌在谷明倫死咗之後5日咧，係確實係走出去美國，係避風頭，係咪？佢去到咧民生東路啊嘅谷家去跪住佢老豆咧，就話咧係懇求原諒。嗱呢件咧都係啊呢個台灣係戒嚴時期嘅一宗冤案咯，係咪啊？ 嗱， 通常一個男明星大把前途啊，係如花似錦，就點會咁容易走去自殺咧？係咪先啊？ 今日咧，我哋去講呢個於朦朧嘅事件咧，唔係因為我哋要話揭發呢個中國嘅娛樂圈有幾黑暗啦， 又或者其实呢个于朦胧嗰个事件嘅真相系点样？嗱，即系我打个譬如，即系譬如话，好多时候你去医生度，你检查，检查咗之后发现你有某种嘅疾病或者某种嘅感染嘅病菌或者病毒嘅时候，唔系直接验到嗰个病毒，系因为你嗰啲试剂或者嗰个抗体出现咗，于是就反证咧你有呢只病。嗱，呢个系简单嘅医学常识。咁于朦胧嘅事件咧，其实一模一样。我哋系可能唔会直接知道咧，究竟于朦胧系点样死的。但你从官方或者从而家网络上面嗰种封禁咧，你就可以反证出咧，其实于朦胧嘅死系有内情，同埋里边牵涉一啲黑幕嘅。嗱，呢个情况咧，点解我会咁有感受咧？就系、是、你记得我哋都去过呢个将军澳，当时咧周子洛啊呢位青年咧堕楼嘅事件嗰度。嗰时都我哋都发现咧好多疑点噶，譬如话嗰、那个高墙啊嘅后边啊，即系嗰个位啊，其实好高嘅，啊唔系咁容易擒上去，或者系当时咧急救人员去到睇到阿周子洛咧落地嘅时候咧，根本嗰个姿势咧系四肢咧系冇受伤嘅，即系话咧好似咧佢落去嘅时候咧系不省人事或者系冇唔清醒之下咧。跌咗落去，所以佢个伤势咧系唔喺手脚度，喺个身体同埋头脑上边。嗱，呢啲就系头先我哋于朦胧事件嘅疑点一样。另外仲有嗰个陈燕林，即系嗰个少女堕海，喺我哋亦都讨论过。当时系因为好多人质疑，因为佢系一个泳术好清湛嘅少女，同埋全裸。咁点解一个识游水又泳术好精湛嘅会全裸去跳海死咧？嗱，呢个直情系荒诞兼矛盾。而后来咧，你见到好多官方嘅照片啊，又揾一个人出嚟啊，去话佢系陈燕林啊，甚至话系佢阿妈啊，诸如此类，你就见到咧背后有好大嘅力量咧，去想扭正啊啲人咧提出嘅疑问，其实同而家于朦胧嘅事件系一模一样。所以点解即系大家会觉得咧？喺当时抗争期间啊，10月到12月期间特别多咧，呢啲堕楼嘅事件特别多咧，好多咧，好离奇或者觉得唔合理，喺嗰个气窗又可以跌咗落去啊，又或者佢好地地咧，其实咧点解又会跳楼啊？发生咗好多呢啲咧，即系青少年嘅失踪同埋跳楼嘅事件，你就会觉得咧背后咧可能系有啲不为人知嘅事情发生紧。嗱，所以咧，即系究竟个真相系如何，你永远唔会知道。但系我哋做人最紧要判断一样嘢，就系你好似而家嚟紧一个大台风嚟紧香港，系嘛？你唔需要话个风打到嚟嘅时候咧，你先知道哦。而家10号风球风速200公里以上，系因为之前个低气压啊降到900几，跟住咧。你见到周围嗰个风起云涌嘅时候咧，个风未到，虽然一号风球，但你就要预测得到咧呢个风暴嚟嘅时候咧系如何猛烈，一模一样。即系当你要身处风暴里边，先知道呢个叫10级台风嘅时候咧，咁往往咧事情都会太迟啦，陶生。 咁啊，当然啦，即系事件嘅关键就系、是、只要死者嘅父母啊出嚟讲过。话佢个仔或者佢个女之死咧，系死于意外啊，或者自杀咧，咁其他嘅人冇声出噶喎，系咪？即系当时嘅周子洛又好，陈燕文又好，佢哋啲家长咧都出咗嚟话冇嘢，冇嘢就冇得再咩噶啦。今次呢个于朦胧嘅，既然佢阿妈出嚟话冇嘢，佢个仔系饮醉酒啊，咁夜晚黑啦不慎堕楼咧自杀，系嘛？咁咧就，但系喺同區裏面嘅另外一個一層啊，裏邊有一個大陸嘅住客咧，就話嗰個窗咧本身咧就係有一個窗砂嘅。呢個窗砂咧就係你要大力打開啊，你先至可以咧係跌到落去嘅。如果一個人醉到咧朦朦朧朧咧嚇，佢不慎咧就唔會喺嗰個窗咧就撞爛嗰個窗砂咧，係咁樣係跳落去嘅。咁同時你睇下而家大陸嗰啲樓啊，好衰啊！吓，个个窗口咧系冇窗花，好恐怖嘅。而家好多香港都系一个咧一个大窿咁样样，系嘛？咁或者佢真系饮酒啊，饮到啤啤裤咁跌落去咯，系嘛？既然系咁啊，咪吓，即系第一 香港嗰啲或者大陆嗰啲年轻人，你就唔好咁容易投身呢个娱乐圈咯。我一早都讲过啦，几年前讲 Me Too 嗰阵时，就系电影圈里边所有呢啲咧系 off camera 嘅性交易咧，系佢哋呢个行业里边系有牌进行嘅，系持有牌照嘅，即系冇得嘈嘅。冇得话啊灌醉咗啊佢非礼我啊强奸我冇得倾嘅，因为里面涉及呢，第一你如果唔系想名成利就行捷径，你唔会入呢一行。入得呢一行，全世界都有潜规则，由荷里活嘅玛丽莲梦露到到香港嗰阵时啊，好多邵氏啊公司啊呢啲咁嘅明星嘅自杀，乃至到而家中国大陆。 咁讲啦， 虽然中国大陆咧就自己话自己系社会主义优越性，佢一啲都唔优越，佢系同出边啊喺呢啲金钱社会系一样，甚至系更黑暗。所以咧吓好人好仔咧，你就宁愿咧系出去富士康嗰啲血汗工厂打工，你就唔好走去行捷径，好似于朦胧咁啦，系咪啊？只能够系咁讲咯，唔系点啊？ 中国大陆咧系一个社会体制嘅问题，其实唔系净系娱乐圈，所以你嘅睇法 yes and no， 我部分同意，因为喺其他嘅行业，你唔好理，就算你讲紧系律师行业又好，教师行业又好，其实都系一模一样，只系换咗个职业嘅啫。因为点解呢？即系我自己都经历过呢啲咁嘅饭局。嗱，讲少少啦，就系、是、亦都有好多时候咧，啲老板咧嚟到之后咧，哇，饮到呢个啤啤呼，跟住咧酒含耳热，咁跟住咧就同啲女明星喺度饮嘢饮酒，咁其实大家。即系我同监制人眼色互换，都知道咧跟住会发生咩事嘅。其实亦都咧，我哋知，因为同个女明星比较相熟，佢亦都唔系一啲潜规则嘅人。咁所以咧，我哋已经预先咧安排好咧，就点样撤退嘅。但系咧都撤退唔切，因为咧个老板好快已经擒住个女明星话要送佢啦。咁你都知啦，跟住又有司机，又有七人车，跟住话送佢走，你送去边咧？喂！我虽然咧唔系监制啫，但系我都同佢哋相熟啊嘛，咁所以咧唯有当时咧就系、是、即系监制就顶住个老板，我咧就护花使者，跟住咧话我顺路，跟住咧我就要送嗰位女星呢一程，咁于是乎咧夹硬拖走啊，先至咧即系避开呢个咁尴尬嘅环境，因为跟住落去发生嘅咩事咧系难以控制嘅，因为如果即系嗰个唔系潜规则嘅女星，佢咁样嘅情况之下出咗事咧，咁其实我哋都有责任，咁同埋咧都唔想即系好地地拍嘢，跟住搞啲咁嘅嘢出嚟啦。所以其实呢啲事咧喺娱乐圈里边咧的而且确系常发生，咁但系亦都有唔愿意潜规则嘅明星，无论男好女好，咁当然你要付出代价，即系譬如某啲嘅机会就唔系你噶啦。或者某啲嘅老板就唔愿意投资喺你身上边，咁其实呢个就系、是、其实各行各业一样啦，都系各取所需嘅啫。不过中国大陆咧个生态咧系会更加丛林，呢个系客观嘅事实。因为调转嚟讲，潜规则已经变成一张入场券。如果你冇潜规则，其实唔好话你做明星啊，连去读嗰啲啊，嗰啲相关嘅学院啊，你都入唔到去啊。入到去你都唔会咧，唔会 升到班啊， 唔会。毕业啊，或者你唔会成为呢、這个即系特别去即系捧啊嗰个对象，因为喺个入学去到里边嘅丛林规则，去到你毕业再出到嚟之后咧，其实逐层咁样去筛选，你潜规则个个都潜嘅时候，就唔系呢个变成必胜嘅条件啦，陶生。所以即系你我同意嘅，中国大陆的而且确系会有呢啲咁嘅情况，但系咧。香港我自己经历过就好好多，亦都有一啲真係洁身自爱嘅艺人。咁但係呢呢啲场面呢的而且确係好凶险嘅。如果真係面对嘅时候呢，真係要稳定帮手。如果唔係呢，真係好难全身而退嘅，陶生。 于朦胧之死呢就说明咗今日呢个大陆嗰个国家嗰、那个呢丛林嘅金字塔嘅结构。唯有用咁嘅捷径先至可以咧，系揾快钱。一般嘅大学毕业生出到嚟，无论你靓又好，冇知识又好，都好难咧，系揾一份嘅生活。咁但系一投入咗去北京呢啲咧，系咁